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Beautiful Sunday， 早晨，早晨，星期天早上时间来到六点十分，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第二、第五同埋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啊！今朝早咧，如果已经出了门口在室外感受到室温的朋友咧，应该都体感得到啦。今朝早的天气咧，明显是稍凉了吓，现时室外录得气温咧系23度，相对湿度是72%，加上咧就是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啦，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咧亦都系现正生效嘅。咁啊，所以咧，如果今朝早外出嘅你咧，可能就要喺衣着打扮方面咧都花少少心思，因为随时咧都会觉得哇，哎，点解吹过嚟啲风全部都阵阵凉嘅？亦都睇埋咧，今日本港地区天气预测，今日咧大致多云，早晚天气都系稍凉嘅，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咧约27度，终于咧都唔过三字头啦，吹劲清劲嘅偏北风，咁而且咧离岸同埋高地咧系吹强风嘅，咁展望咧，其实未来一两日大致都系天晴啦，天气都系稍凉，而星期一即系听日咧，气温咧大概会降到大概20度左右，咁而本周中后期咧更加系会有几阵骤雨，大家出门口之前咧，记得听清楚、睇清楚个天气，选择下合适着啲乜嘢衫，记得注意保暖，好好保重身体啊！ 感到气开始看超人。随荧幕搭跳兴奋，一飞冲天太自由，我最爱我背脊活成就，空中飙车要撇甩这地球，逃不开都市只好偷偷爬入角落，和酷讯激战报 UFC 之风有数，撒旦大门马垃圾再怎可落每秒随地作落。 I'm just running the river of reality， I'm gonna love what I'm gonna feel， 除下衬衣游行日子，就算够通情是我把钟声粉饰，乱看八卦 Juicy， 剩我一个人任意，就算已充当那种人，但敏感地我觉得被困，一飞冲天太自由，我瞓眼够看过我走，不过总未够，何日出走？ I'm just running away from reality， I'm gonna love what I'm gonna be，趁衣悠闲日子，就算有钟情是我把钟声粉饰，乱看八卦 juicy， 让我一个人任意。超人乱箭，啦啦啦啦啦啦啦。

want you to be, want you to be my harmony, passion, love. I want you to be my baby. 送走咗 Eason 陈奕迅，加上 Renee 嘅 I Want， 好似去咗一片大草原咁啊，都可以放声高唱，听下呢一首。 辽阔草原，美丽山岗，青青的牛羊，白云悠悠，彩虹灿烂，挂在蓝天上。有个少年手拿皮鞭，站在草原上，轻轻哼着草原牧歌。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美国德州休斯敦发生枪击案，三名警员执勤期间遭到伏击，一死两伤，当局扣留一人，并追捕一名相信是枪手的男子。 事发在当地星期六凌晨，警方表示三名警员当时在一间酒吧外面处理一宗案件。根据现场初步消息，当警员准备拘捕一人时，突然被另一人持步枪从后开火，一名警员送院后不治，另外两名警员分别背部和脚部中枪。警方说警员遇袭前可能正是制止一宗抢劫案，未知警员有没有还火。印度南部克拉拉邦持续有暴雨，至少10人死亡。报道说暴雨导致道路被淹浸，多处出现洪水和山泥倾泻，多人失踪。克拉拉邦首席部长表示，政府已经在受灾地区设立救济营地，并正是监测所有水坝的水位。救援人员正在灾区展开搜救，最少5000个家庭被转移。气象部门预测当地仍然会有暴雨，政府呼吁民众保持警惕。大埔三门仔对开，昨晚有快艇翻侧，12人和一只狗堕海，4人受伤送院，9只死亡。警方昨晚大约10:30接报，指一艘长约8米的快艇在三门仔路联益码头对开大约100米海面，同浮波碰撞之后翻侧，有人堕海。救援人员到场，将12人和一只狗救起，其中3男1女擦伤，送往拿打素医院治理，而只狗当场证实死亡，尸体由事主自行处理。全国人大常委会今个月19至23号在北京召开会议，人大常委谭耀宗表示接获国家防疫部门通知，不批准他出席会议。谭耀宗说据他了解，是与香港出现源头不明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相关，又相信今次可能没有香港议题，所以不获准出席。他在香港亦不会以视像开会。谭耀宗说特区政府要小心处理源头不明个案，尽量找出源头。他又提到对两地通关并不乐观，但仍然要努力克服。他认为最关键是健康码问题，怎样将香港的健康码和内地的结合，并且有追踪系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天气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清劲偏北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稍凉，星期一气温下降至20度左右，本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电话号码18723388。如果你咧今朝早真系点唱啦，又或者系有一啲嘅说话，好想透过大电波同我林伟一齐倾下偈啦，又或者系咧可以好想亲口将呢啲祝福嘅说话讲出嚟嘅话咧，都可以打电话嚟嘅18723388。 师培，私家星期天。 早晨，唔知你系咪一位时尚爱好者呢？嗱，时尚着靓衫、扮靓靓就好多人中意啦。不过你有冇中意到想去创立自己嘅品牌，设计一啲自己中意嘅衫呢？今集嘅嘉宾有嚟自印尼嘅设计师，同时间亦都系一位妈妈，佢系 Rima。Hello。 Nama saya Rima, saya ibu rumah tangga yang mempunyai anak semata wayang yang hobi berolahraga dan mencintai fashion. Fashion adalah jiwa saya. Saya ingat waktu kecil, umur 6 tahun saya minta tolong ke mama untuk dibelikan bahan ya. Ya, kenapa saya mencoba untuk membuat baju desain saya? Karena saya mencintai fashion. Dengan itu saya coba-coba untuk membuat desain website dengan nama Jiwa Atelier. Jiwa Atelier diambil dari Jiwa. Jiwa adalah nama kepanjangan saya, Jiwantari. So saya ambil nama desain saya, nama fashion design saya dari kepanjangan nama saya, Jiwa. 佢話佢有一位小朋友，自己好鍾意運動，同時間亦都好鍾意時尚。佢話時尚簡直係佢嘅靈魂啊！咁佢啱啱上年呢就喺香港創立咗自己嘅個人品牌。佢話細個嘅時候同媽媽去買布嘅時候，佢已經有想出自己設計嘅衫，創立自己品牌嘅夢想㗎啦。嗱，我見你嘅設計好特別喎，有好多圖案令我感覺到你啲衫呢係好有印尼嘅特色㗎。Kamu cuy cuy kini apa yang berpapai ke sih? Kamu yang mau yudo macam kuanan? Pertama-tama saya pikir bagaimana susahnya mendapatkan tukang jahit di mana saya sudah tinggal di Hong Kong 10 tahun, jadi saya tidak tahu sama sekali di mana harus mencari tukang jahit yang bagus yang bisa membuat dengan kemampuan model yang saya buat. Of course saya mendapat hambatan.Untuk terutama untuk mencari tukang jahit yang bisa ya mengerjakan model yang saya mau. Dia bilang, "Ya, pasti harus cari tukang jahit." Dia bilang, "Di Hong Kong sudah 10 tahun, tidak tahu bisa di mana cari seorang yang bisa melakukan apa yang dia inginkan, bisa sesuai dengan bahan yang dia buat, seorang yang baik cari tukang jahit." Ini yang membuat dia sangat pusing. The produksi semua dibuat di Indonesia, semua dari bahan, dari tukang jahit, tailornya juga dibuat di Indonesia. Untuk apa dibuat di Indonesia biar mempermudah dengan bahasa ya saya dan saya tahu di mana tailor atau tukang jahit yang bagus, di mana membeli bahan yang bagus gitu. Jadi saya putuskan untuk dibuat di Indonesia. My design sometimes saya pakai Indonesian culture the material.Like batik is berasal dari Jawa ya, atau saya pakai material dari NTT atau dari Sumatera untuk ikat tenun ikatnya sangat bagus. 佢話：因為喺香港真係唔知喺邊度揾，所以佢設計咧就喺香港，而製作同埋原料生產就全部咧就拎翻去印尼度做同埋揾，因為會溝通得好啲，同埋咧佢好多設計都係用到印尼嘅文化同埋技術，例如係納染或者係蘇門塔納嘅一啲物料，咁呢啲一定係印尼揾最正宗噶啦。絕對明白啊，亦都感受到你對於時尚嘅熱愛同埋要求。期待之后呢可以见到多啲你嘅作品，唔知将来会唔会见到你加入一啲香港嘅特色落嚟嘅设计度呢？今集就倾到呢度先啦，不如下集就同我哋分享下呢十年你喺香港嘅生活啦。今集多谢晒 Rima，Thank you。 Kasihku berjanji selalu menemani saat kau bersedih, saat kau menangis. Akan ku jaga. to be near. 《花粥》是代表这个花开富贵和这个出入平安，因为我知道你是整lift的嘛，是不 是？ 其实安全是最重要的，所以就送给你，希望你做的都顺顺利利。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全力支持，展翅清健超新星黄天怡、方子豪、阿涉， 逢星期三下午三点至五点，三五成群一起听下属于张国富的展翅故事。 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Beautiful Sunday。 好啦，早晨时间嚟到6:44，继续收听紧有香港电台啊，都要再三提醒一下大家咧，今朝早咧天气稍凉嘅，咁啊，室外录得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系72%，再加上咧有呢个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啦，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咧，亦都系现正生效嘅，咁我哋正式接听大家嘅电话咯，早晨，梁生。 是早晨啊 ，Barbie。 早晨，点啊？ 系 beautiful Sunday。 系啊，系啊， 系啊， 好精神啊！你咁早起身嘅。 系啊，我太太咧就明天就生日。 嗯。 咁我同我一个8岁嘅孙仔咧，今年咧就用一个好特别嘅方法同佢庆祝生日。 嗯，咁快讲得噶啦？ 系啊。 系啊，系点样啊？ 哦，嗱，首先咧，我祝佢咧就同埋今年所有。今年生日的人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好啦，咁呢个特别的方法咧，就是我同我孙仔咧，就去一个整蛋糕的工厂啊。 嗯， 就用一个自己动手做，即英文叫 DIY 啦。 系咯系咯， 系啦，自己动手做的方式咧，就做咗一个生日蛋糕俾佢。 嗯， 咁呢个工厂咧，即系点样自己动手做咧？就系、是、个工厂提供啊食材啊、厨具啊、焗炉啊，同埋最紧要咧就系嗰个制作方法 系 俾我哋。咁我同我孙仔啊陈朗峰咧就用咗4小时啊， 哇！ 就做咗一个系啊， 真系成担心机、啊。 系啊系啊，做到3点做到晚上7点几， 嗯， 咁就做咗一个两磅重。6寸直径嘅圆形生日蛋糕俾佢，咁咧就我哋喺生日蛋糕上边咧嘅装饰咧就系、是、一个太空人，太空人就企喺一个白色嘅圆形月球旁边。 哇！即系立体蛋糕喎、啊，直头系。 系啊， 好难整噶、啊。 系啊， 怪不知你话要4个钟。 系啊，咁咧就犀利。点解咁样呢、其实系我个孙仔拣嘅。咁、咧就系因为咧，我太太个名咧就叫做玉月，即系好似啊 有个月亮咁啦。 系啦，宝、玉一般美丽嘅月亮。 系 咁、另外咧就亦都系啱啱咧，我哋都祝贺中国嘅太空人昨天咧系成功嘅升空，进、入中国嘅太空站。系咁样，咁变咗系双重意义 系啊系啊，即系好得意。我觉得有时咧，喺啲喜庆嘅时候咧，又有啲喜事发生咧，咁啊自己亦都会觉得啊，真系好多纪念嘅嘢。到当即系可能几年之后啦，或者再10几年之后咧，再望翻今次生日蛋糕呢一幅相嘅时候咧，又有好多回忆喺度。 系啊系啊，冇错， 好犀利啊！ 好耐都记得㗎啦。 係啊，立体蛋糕真係好难整。我嗰陣时都有试过諗住哎不如试下自己整啦。但我见到人哋话哇喺一来即係花嘅金那个钱亦都唔平啦嗰个工作坊。跟住二来呢就係我觉得哇喺即係要咁多时间坐定定。咁我又觉得自己未必够呢个心灵手巧啦。同埋呢有时嗰啲工序中间呢哇搞唔搞得点呢咁会唔会啲嘢猜唔稳啊或者啲嘢沟唔稳呢咁。都好唔简单啊真係。 是啊是啊你跟足他的方法咯、我想即是对我孙仔来讲都好好的他八岁而已 是咯 我们呢就要看住一个他给一个 iPad 我们啊 是 那就看住个 iPad 那个孙仔咪去做咯那都即是对他的语文训练都好好的 其实同埋嗰个自觉性啊同埋嗰个自己去搵方法处理一啲问题亦都系一个帮助嚟嘅。因为你始终要諗办法解决㗎嘛即系人哋讲个份量咁啫但可能你用咩方法去譬如啲面粉洗唔洗格西呀、或者点样呢咁你可能都要自己去諗下动下脑筋或者点样倒佢先至唔会倒泻呢点样容易会整得好啲呢铺得平啲呢咁。咁呢全部都系自己嘅一啲生活技能嚟㗎嘛。 係呀係呀即系俾佢。嗰、那個手啊，新手嘅協調又好啲咯。 係啊，係啊，同埋諗咗好多呢啲方法嘅時候咧，無論係第時入廚又好啦，或者係面對好多其他嘅嘢咧，對於一啲裝置上啊、機械上嘅一啲運用咧，都應該會叻啲嘅，真係。 係啊，係啊。哦、好好嘅经验嚟嘅。 係呀我觉得你都好犀利囉同埋你会即係踏出呢一步去尝试整呢个蛋糕。好唔简单好佩服你呀真係。係 呀多谢多 谢。咁太太见到个蛋糕未呀听日先见到。 我哋琴日呢就预祝咗因为係啦、星期一星期大家都唔得闲。 係呀係呀通常都系啲周末周日咁样就开始啦。一齐啦咁啊，继续啦，都希望啦，你哋都系一路携手，一路都系爱到老啦，同埋一路个个都系健健康康。最紧要咧，祝生日嘅所有人都系啦，健康、快乐、满足，咁就最好啦。 系，多谢你， 好啦，多谢晒梁生。 好， 拜拜。 拜拜 哦，真係好啦！第一通電話就覺得呢個家庭咧係一個好 sweet 嘅家庭。其實咧，長輩做一啲嘅嘢咧，無論係浪漫又好啦，或者係花心思又好啦，帶埋自己家中嘅一啲後輩一齊去做，其實亦都係一個傳承嘅精神。即係見到上一代嘅努力，同埋見到上一代咧，即係對住好多嘅屋企人嗰種愛，同埋願意去表達、勇於去表達嘅時候咧，我相信佢嘅後代咧，亦都會係有呢一個咁樣嘅領會，就係、是、我都好願意去做一啲行動去表示。俾你睇，我重视你啦。无论系说话上啦，或者系行动上，其实都好唔简单啊。咁我觉得呢一个都系一个充满爱嘅家庭嚟嘅，亦都希望听住收音机嘅你可以感受到呢一份爱，咁就最好啦。好啦，听一听下一通电话啦。喂，萧太，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点啊你？凉唔凉啊？你个区 几冻？几冻啊？ 系咪啊？我今朝瞓醒都有呢个感觉，我就哇，点解咁冻嘅出边？ 系啊， 突然之间， 我第一次打电话嘅啫。 系啊，咁梗系有啲特别事啦。 系嘅，今日系我大女生日。 哦，系咪 已经食咗饭嘅咧？琴晚夜佢哋，你食咗饭嘅啦。 大女系咪已经有稳定嘅职业，有好固定嘅？ 我大女好大个噶啦。 系嘛？我就系估紧咯，系咪已经我样样嘢都好满足噶啦咁？ 系啊，算系咁啦，佢又好孝顺嘅。 最紧要就系咁咯。 我希望佢身体健康啦。听日咧就系我细佬生日，咁所以我都希望佢咧就系生活愉快。所以冇乜嘢嘅，我系咁打电话嚟，我好开心啊！第一次 我都开心，你同我分享。 心机几廿年噶啦，不过就而家少听咗。 哦， 以前我细细个就好中意听心机嘅。 你同我一样啦，我都系细细个就好中意听心机。 系啊，以前听嗰啲咧，嗰啲故事基督山恩仇记啊，嗰啲我好迷噶。 哦，你好犀利啦！我嗰阵时咧就系细细个一齐咧，就一路读住书，一路我妈咪就开住收音机。再细个啲咧，就我婆婆就听粤曲台嘅，所以细细个开始都系香港电台。 冇乜书读噶，我哋细佬哥嗰阵时。 咁你有其他嘢做啫？你又即系可能累积咗其他嘅经验啫。不过我知道个其实系噶，真系以前咧有好多嘢搞噶。譬如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我啲屋企人就同我讲：啊，上一代咧冇你哋而家咁幸福噶，就喺屋企咧。 咧，攞住本书真系可以读书咁读。细个可能要帮忙去做下好多唔同嘅工作啦，即系再佢哋嘅上一代再去攞啲工作翻屋企做嘅时候，我好记得佢哋话 攞啲胶花啊， 系啦系啦系啦，穿胶花啊，或者 系 有啲做制衣嗰啲咧，攞啲布碎翻嚟，可能要帮手整啊，系啦，好多呢啲工序。 穷噶，我哋细 个唔好咁讲，系个个都系经过好多嘅辛劳去挨大嘅，即系一代一代咁样。我哋嗰代未见过， 收音机真 系 好迷嘅， 系啊，梗系啦，即系一边做嘢，有一边又可以听住嘛。 即系而家反而呢啲新嘅人，我唔系好识，以前嗰啲我识啲多啲啊。 唔紧要， 即系咁讲啊。 吓，都系可以时日去累积啦。即系嗱，当你建立咗一个习惯，譬如可能你某一个钟数你好中意开住个收音机，咁你又自然会日子有功咧，就可能认识多咗一啲新嘅朋友。 以前就冇咁多娱乐啲咧，一味嚟听收音机咯。 系啊，而家好多选择咯。 系啊， 系啊， 系啊，系啊，系啊！我惊阻住你啊！ 唔怕唔怕， 咁啊，希望佢哋咧个个吓，即系生活愉快咯，个个都。我细佬又系开心心我。 系啊，其实 听日我就系我细佬生日，今日咧就系我女生日咯。 收到收到。你都要健健康康咯，因为咧通常我觉得咧生日嘅人许愿咧，都会有埋呢一个愿望嘅，通常都系希望成家人都健康齐齐整整，所以你又要保重。 我觉得你好识讲嘢噶， 系咩？其实 讲嘢好叻啊！你 多谢多谢， 好 开心添。 我好佩服嗰啲咧，嗰啲播音人嘅真系好叻噶，我觉得佢讲嘢，把声又好听。 多谢，我觉得冇嘅，你哋感染到我啫，我都系就算你讲嘅嘢答翻你啫嘛，所以其实系你讲嘢咧， 你即系答得好好咯。 哦，多谢。 咁 我收到啊呢啲，我收晒嗰啲赞赏，我唔客气噶啦。好啦，多谢晒你萧太，咁啊，转粮都要添衣，记得好啦， 拜 拜，真系啊，即系望住嗰个气温咧，嗱，出边咧室外录得气温就23度啦，但我自己今朝早咧睇到咧，我哋自己港台有个应用程式 Mind 咧，入边咧有个天气嘅报告，见到各区嘅一啲唔同天气咧，咁啊见到有啲地区，譬如长洲啊、石岗啊、荃湾某一啲地区啦，或者系。这个流浮山啊等等呢，不过这些应该可能未必咁早会好多人在出面啦。咁但是呢就都见到是21度的气温啊，甚至乎打鼓岭这些都是比较时时都会觉得它是低一两度的地方呢都是21度。咁同埋有啲唔同的地区，我諗而家暂时这个钟数呢最多都是录得24度啫。咁所以我相信如果琴晚呢临瞓之前呢都仲系可以着到短袖衫的你啦，可能今朝早呢都会觉得咦好似都凉咗少少，咁做运动应该冇问题嘅，因为你血气运行嘅时候咧，血液循环就会好暖啦。但如果你都系谂住哇，喺出去咧散下步，唔系好喐动嘅，咁呢个气温咧就真系要注意啦，唔好着啲太薄或者冇袖嘅衫咧，好容易涉亲啊吓！记住保重身体啦。好，听一听下一通电话咯。早晨， 系啊，巴比 苏先生，早晨。 系啊，上年就打过一次啦，吓上年。 系唔通有啲一年一度嘅纪念日定系生日？ 因为上年生日，今次啱啱要补足翻上个礼拜表弟结婚啊嘛，啱啱新婚啱啱开始啊， 吓 系啊， 一个新嘅开始啊， 系啊，系啊，不过上次我唔记得咗啊，有冇想听只吴若希嘅歌？ 我试下帮你揾下，嗱，你继续 揾一只，我先讲先，你而家先讲下先，即系补足翻咯，新婚，新快乐啦吓，咁同埋想听翻边只咧，最好嗰只咩？每段爱还是错嗰阵。 哇！喺呢只歌个名叫咩名？我突然间考起我，我就系呢个名。好啊，嗱，我帮你揾下，稍后。 啊！ 你点啊？你咁你一年冇打过电话嚟，有啲咩近况可以分享一下？各样嘢都几好嘛。 O、okay、K 啊，工作都顺利。 哦，咁就最好啦。其实顺利就已经系好好噶啦，即系能够维持到。一啲好嘅状态，就算未必係有好大改变，但係呢都可以继续可以满足嘅状态里面继续生活啦，都好好囉。咁我希望你都继续样嘢都咁好啦，顺顺利利啦。 每件工作都是啱的，不是错的。 啱好啦，咁我希望样嘢都顺利顺心顺意啦。多谢晒你电话，拜拜。好，我哋要赶紧时间咧，听埋最后一通电话吓。早晨，梁太，早晨， 早晨，早晨， 系点啊你？ 冇，我想讲下补足我嘅生日，因为我系9月23号生日嘅，但我过咗一个不一样嘅生日。 点解嘅？ 因为我换了个教，我在9月13日换的， 是 咁咧，我就好多谢我身边所有嘅人去照顾我， 嗯， 同埋咧就我先生啦、我家人啦、我啲侄女侄婿，好好好关心我， 嗯嗯嗯， 所以我好感激佢哋， 系希望个个都， 嗯，系医护人员，系、联合医院嘅医护人员骨科嘅， 系 咁佢咧就做得好好好照顾我，同埋物理治疗嗰啲部门嗰啲人， 系。 咁咧就特別咧，就講個家居照顧員靈實醫院咧，依家又係咁樣照顧我，因為我係買唔到餸啊，要煮飯啦，咁佢哋咧就送飯啊、陪診啊，做得好好。 嗯嗯嗯， 所以我好感激我誒今次做嘅手術，同埋我12月1日咧就再做左腳。 嗯嗯， 我希望手術咧一樣係咁成功。 嗯。 咁咧就冇乜特別啦、 啊。我都祝你順順利利啦，同埋咧，我諗其實呢一啲傷患嚟講咧，嗰啲康復時間咧都真係要一段時間，跟住又要再慢慢做下物理治療啦，等個身體可以適應到新嘅教啦，同埋自己活動嘅時候要慢慢先適應到變得自如啲啦。咁你都要有耐性喎、因為其實我覺得咧，有咁多人喺身邊咧可以關顧住你啦，照顧住你，千祈唔好怕唔好意思，你即管盡情咁樣享受佢哋對你嘅愛。啦，同埋照顾啦，俾多啲笑容佢，同埋自己俾心机啲做物理治疗，唔好心急，慢慢嚟，咁样就会康复得最好噶啦。 系系，多谢。 系啊，保重身体啊，知唔知啊？即系如果而家咧添衣咧，自己凑唔到衫咧，就记得揾人帮手凑啲暖啲嘅衫落嚟。即系转凉嘅时候，最好就即系搭翻一件披肩又好，围巾又好，咁样咧就比较好啲啦。 好好好， 嗯，好啦，多谢你电话， 都好好， 嗯，多谢多谢，好啦，好，大家咁话啦，开开心心，好，拜拜，好多唔同嘅事情会喺我哋嘅生活里边发生嘅，无论系一啲好事啦，定还是可能有意遇到一啲人生上面，譬如病痛啊，或者我哋控制唔到嘅事情，但系都希望大家可以用一个乐观嘅态度同埋心态去面对，因为乐观咧，面对住任何事，就算而家解决到或者可能暂时未想到方法解决，我相信总会有出路，总会有解决的办法嘅。 同胡志伟被判囚10个月，梁国雄被判囚8个月，徐子健、朱海迪同邓世礼被判囚6个月。法官表示，被告希望煽动越多人参与集结，即使案发时社会已经稳定，但当时在香港国安法通过之后仍然有风险，判即时监禁是唯一适当刑期。余下一名被告前东区区议员陈荣泰早前不认罪，案件押后至明年6月开审。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今朝天气稍凉，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寻日低2-3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天气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清劲偏北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稍凉。星期一天气温下降至到20度左右。本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7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星期一炎热，星期二干燥，星期三湿度极低，星期四、五、六 全港继续干旱。 一到星期天，香港就唔再系文化沙漠。电视节目《艺方星期天》介绍音乐、文学、电影等等文化活动，星期天从此变成文艺天。逢星期日下午四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今天早上时间来到7:08，欢迎你继续收听第二小时的 Beautiful Sunday， 听紧的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咁直播室除了有我林慧 Barbie 之外咧，都有格先生。神马巴基格先生， 神马巴基格 Barbie， 神马巴基香港， 神马巴基同文同文。 再三提醒大家的咧，就是强烈季候风信号同埋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现正生效。室外录的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4%。格先生翻嚟嘅时候，有冇觉得凉浸浸？ 我覺得是真的要穿多件衣服這件事不好真的穿之前那些夏天衣服，不要穿多件衣服。還有我覺得呢，我搭車過來的時候覺得呢風景都很漂亮，開始顏色呢好像真的入了冬，入了這些autumn 和 winter， 即是秋天和 秋冬系列啊， 系嗰啲颜色变咗系金金地咧， 系啊 系 啊， 好靓，我觉得。 你今朝早搭车翻嚟嘅时候，系咪已经有阳光噶啦？ 有， 系嘛？呢个钟数应该有阳光啦。我自己今朝翻嚟嘅时候咧，就黑咪掹嘅，咁但系咧都隐约见到咧的，而且确像你话斋，望上去啲树嘅颜色咧就黄黄地啦，或者橙橙地色啦，都有啲秋意咁啊，再加埋而家嘅气温啦，即系20多度啦，咁啊特别觉得有呢个秋天嘅感觉啦，都系要注意添衣啦。同埋我知道有啲朋友仔咧，即系呢个时候咧，开始啲鼻敏感咧，就会个鼻痕痕地啦。同埋咧，开始如果再吹多一两吹啦，嗱，而家有戴口罩好啲嘅。我往日咧秋天咧，通常都鼻唔过咧，通常都系会中招嘅。即系我好容易，因为我气管敏感啊。咁气管敏感咧，通常有啲比较干燥嘅空气入咗去咧，我好容易喉咙发炎嘅，同埋我好容易会喉咙痛啦。咁其实我自己咧，今个秋天系咪冇呢件事咧？就唔系嘅，只不过咧我就 keep 住，即系希望可以养下把声咧，或者希望饮多啲水啊，补充下水分，甚至乎食啲润喉嘅嘢咧，就可以令到自己好啲。所以我一路咧就处于一个喉咙痛同埋爆发喉咙痛嘅临界点咯。其实呢个已经维持咗好多日噶啦。跟住一路都諗住冇事嘅，冇事嘅，冇事嘅咁樣，就飲多啲水，講笑啲嘢咁樣，盡量 真係喉嚨乾咗啲啲嘅， 真係會㗎。 很理嘅個喉嚨係，我覺得係轉天氣。 真係會啊！咁所以如果係有呢一啲症狀嘅朋友仔咧，就自己注意一下啦。有啲嘢就要及時做，即係飲水都要及時飲多啲，就唔好話拖啦。即係唔好等一陣先咧，或者做埋手頭上嘅嘢先啦。咁通常咧咁樣等下等下等下等下咧，你就會可能兩三個鐘都唔記得咗飲杯水啦。咁呢個就好大件事㗎啦。 呢、這個等下等下拖下拖下咧，咁 Barbie 係我覺得係乜嘢情況都可以做㗎。唔係可以做，唔可以做，係要真係要做啲嘢，應該要做。因為點解咧？呢一個咧係印尼個故事嚟嘅、 印尼發生咗啲咩事？ 好 hit 啊呢件事。咁咧就有個夫婦嘅，咁、那個先生咧就養咗一條魚，一條嘅啫，因為咧嗰條魚咧係好名貴同埋好出名嘅，係、如果英文啊印尼文叫做Arowana，係如果中文應該叫做係咪金龍魚？ 哦，咁係好出名啦！呢啲係啲主題樂園裡面咧先有嗰啲魚嚟噶嘛，即係觀賞魚啊嘛。你咪講一個頭尖尖地，好似把菜刀咁，然後有個尖端嗰條啊嘛， 係好大條，可以 好大條，幾尺長咁樣噶嘛。 同埋啲顏色就睇翻你買邊種啦。 我見到有白色啦，有啲係 色啦， 係咯銀啦，或者。 真係發光發光，係 啦，亮立立嘅， 係啦，紅色啦，但都係亮嘅。咁咧個老公咧就係有養咗嗰條魚嘅。咁啲魚通常呢一個咧，人哋都係擺喺屋企最顯眼嘅地方咧，即係 display 嚟嘅。 我以前咧國內都有一個親戚係有養咗條咁樣嘅魚，佢都係擺正喺門口。哇！嗰個魚缸係12尺長啊，因為嗰條魚咧一個轉身已經遊完噶啦。 冇錯啦，同埋真係成個魚缸都係。嗰條魚一隻嘅、 要攞牌嘅，你知唔知啊？好多地方都要攞牌嘅，係啊。 我印尼應該唔使啩，我都如果咁樣要睇一睇，因為呢條魚咧係印尼出產嘅，但係印 去過， 係啊，加里曼丹嗰度出產嘅、但我知道好多地方咧，你都唔可以咁容易咁樣 import 過嚟嘅， 係啊， 我知道有啲地方直情係唔可以入呢條魚嘅，因為係話係唔多啊嘛。endangered species 係啊係啊，所以我咪話咯，有好多地方係要攞牌噶。 係啊，同埋係好貴啦。同埋如果真係大隻啊、靚啊嗰啲啊，你可以買咧，買得啲價錢 係 更貴啦。 我有聽過係六位數字以上啦嚇。 係可以，同埋人哋話係如果係啲Chinese 好中意啲魚，係 啊，好意頭嘛， 好意頭，同埋話係會旺啲生意啊，類似係。 样样嘢都好啦，所以我都有听过啲人系话要算过边个方位先摆嗰条鱼喺嗰度噶。 同埋去食啲嘢都特别过，佢唔系真系净系食虫食乜嘢个，所以比较麻烦嘅。实在讲真句，系要服侍佢嘅。 呢条鱼都系比较吓， 同埋唔知食啲乜嘢，啲颜色会靓啲，食啲乜嘢就会好啲。所以咧，啲人咧真系系摆到最靓个位啦，系真系服侍佢啦， 又打晒灯咁啦。 系。有冇打燈咧？通常要打燈，打 唔係靚啲啫。 可能冬天呢度有冬天要打燈。 你買咗條魚咁靚，唔係啊？你買條魚咁靚，你唔開燈，邊睇到佢個樣啊？ 哇！你唔開燈㗎，因為熱啊，陣間熱親佢，開冷氣啊，分鐘要唔開燈俾佢。 或者可能要恆温咯，即係你嗰水個水温會唔會突然之間熱咗啊？ 香港分鐘要冬天， 嗰啲季節轉換就要咯。 係啦，佢係 tropical 噶嘛呢條魚，咁就係。嗱，先生咧就有條魚啦，咁擺喺屋企啦。咁咧話説咧，就個先生咧就比較懶嘅 ，Barbie， 係唔係咁中意成日換水嘅？係啦，所以咧就個太太咧就已經係提佢，我諗唔係真係好短時間，因為長時間都係可能係 即係開始見到江水變綠色啦嘛， 或者係開始見唔到條魚啦，可能我唔知啊，但係我唔知啦，但係就係話 開始見唔到條魚， 我唔知係咪朦朦。第一條魚咧，之前見到咧，我喺水嗰個角落度，咁就個太太咧就話，成日叫佢幫個魚缸清潔下啦，換下水啦咁樣，咁就話個先生成日都係拖啊拖啊拖啊，咁咧個太太咧就真係有一日咧頂唔順，咁就算啦。我自己幫佢換水啦，因為真係好麻煩嘅，真係換，因為個缸又大啦， 條魚又大啦， 條魚又大啦，你要小心啦。咁佢就幫個魚換水啊，個缸清潔曬，清潔咗咧，擺翻個魚喺個乾淨個水嘅時候咧，佢就個太太就話見到條魚真係好似。有少少唔係咁得喎， 即係奄奄一息啦，叫做 好似就個 percentage 咧都已經跌咗一半以下啦。 可能啲水乾淨得滯，唔適應啊！一時間 知啦，咁就覺得係佢已經係好似話，就嚟反噶啦，我身啊，咁個太太覺得，哇！ 如果咁样好快就做你唔係咁得㗎喇喎，呢條魚咁就嘩梗係唔好嘥啦。 喂咪先，我其實真係你未講個結局之前呢，我好想問多個問題。喺印尼呢要養一條咁嘅魚呢係咪好普遍㗎？ 唔係㗎， 即係都唔平嘅，亦唔容易買嘅。 好貴呀。 咁佢都有呢個念頭，有幾神奇喎。我哋繼續聽埋個故事落去先。 你估唔估到啦後面會點呀？ 如果你会讲得唔好嘥呢三个字，仲有咩可能性啊？唔通真系攞佢出嚟同佢倾偈咩？梗系攞佢出嚟煮啦，系嘛？ 急救啊嗱嗱声叫医生过嚟，佢真系新鲜啦嘛！话我哋真系笑得咁样好衰，好似佢真系炸咗条鱼啊！夹 Barbie， 尤其是印尼又中意食炸嘢咧。咁嗱，不过我自己就觉得咧，其实呢个就真系好唔人道嘅嗱。如果佢話曬都係條寵物魚嚟噶嘛，咁你真係唔應該咁樣做嘅，即係因為你知道寵物其實同屋企人嘅關係可以係家人嚟噶嘛， 唔得噶，真係食唔落， 絕對食唔落，咪就係你唔好話食唔落，你煮嗰下你都唔食，搞唔掂啦，係 真係冇唔忍心咯，我覺得。但係咧，點解呢一個會變做係印尼嗰啲新聞，真係報新聞㗎，嗱，印尼新聞又有啦，新加坡新聞又有啦，馬來西亞新聞又有，英文嗰啲都有，我唔知道中文有冇咧，我 check 一 check 㗎 ，Barbie， 因為咧佢去嗰度。整條魚嘅時候，料理嘅時候咧，整嗰未送出嚟嘅時候咧，佢係拍咗去 social media 哦。 因為要 即係一路煮一路拍啊， 因為要清潔嗰條魚嗰啲， 即係刮嗰啲魚鱗啊，要抹走個腥 臭 啊。 點樣要去嗰度醃啊？點樣先炸出嚟啊？咁樣嗰啲佢係有白塊上去咯。咁就啲網民當然佢嗰個見到咧，有啲真係。好多好多都碌大隻眼，同埋就話哇咁樣唔得喎，哇呢啲婚姻真係會唔會有問題㗎咁樣？話阿先生知道咗會點啊？但係就後屘就先生都知道咗嘅時候，我唔知先生會唔會食啦嚇。但係先生就後屘都接受嘅，即係話係真係自己個錯嚟嘅。係咁樣咯，係咪都係溫中係唔喺度㗎啦條魚？但係就係咯。佢應該食唔落啩？ 但係即係用呢一個方法處理，嗱，我本人嚟講，我就梗係覺得唔應該啦。咁但係我唔知點解佢哋會發展到個故事係咁樣咧，即係先係唔打理，先係疏忽照顧，然之後又再因為覺得唔好嘥，然之後再去咁啊烹調咗佢啦。咁我都睇到個報道入邊咧，有嗰啲圖片咧，即係佢類似係好似而家嗰啲社交平台，咪好多嗰啲即時實況照片嘅，咁就係一條魚。佢已經唔係原本嗰只色嚟嘅咯，嗰條魚唔知點解 已經俾佢 刮走咗，係嘛？即係原來嗰啲魚只係嗰啲鱗係嗰啲色嘅啫，原來裏邊都係好似你本身食嗰啲食用魚嗰啲色嚟嘅。咁佢刮咗之後就影咗張相，跟住就即係話準備煮啦咁樣。即係我覺得哇，喺都幾得人驚。即係一來其實咧，我自己本身咧，你唔好話係係咪觀賞魚嘅問題啦。我自己本身幾怕啲人係將一啲咁樣嘅未煮嘅食材咧，特別係某一類嘅有眼耳口鼻齊全嘅動物或者係生物咧，係擺喺社交平台。而我係識得好多人都係好中意咁樣影呢啲相擺喺社交平台嘅。 哦， 即係自己未煮之前啊。咁、 okay. 我周不時咧就會見到啲好恐怖畫面，因為有啲人真係會特別驚某一類嘅動物或者係食材噶嘛。咁譬如我自己係有我嘅恐懼啦，當然我每一次見到嗱，而且我嘅恐懼係一個好普遍嘅恐懼嚟嘅，即係都係好多人都會覺得不安嘅。我相信見到呢一類照片，跟住我就見到哇，有時咧係毫不修飾嘅啲血淋淋嘅照片啊。咁我就覺得啊，其實係咪真係？咁需要咁現實地將你煮嘅嘢嘅過程都影曬出嚟咧？咁會唔會係反而你煮熟嗰碟餸影出嚟會比較即係好啲咧？會令到人睇得舒服啲咧？咁何況今次呢一個 case， 我覺得都係一個好大爭議性嘅個案啦，即係煮咗自己嘅寵物魚，就係因為覺得唔好嘥咁樣。咁會唔會都有其他嘢可以選擇咧？即係善後佢，即係如果條魚真係離開咗嘅時候，係咪應該可以做其他嘅動作去做呢件事咧？ 最好咧，就先係先生自己搞，自己去嗰度清潔。因為你清潔咧，個魚缸咧，如果你真係唔係真係好叻嗰啲，唔好掂，千祈唔好掂。因為點解咧？我呢度都聽過之前嘅時候咧。我個朋友嘅姐姐屋企嘅工人姐姐就幫你清潔個魚缸，咁就搬曬啲魚喺個盤度咁清潔個魚缸。唔知點解清潔魚缸使唔使用漂白水嘅咧？咁 Barbie， 我諗我真係唔知啊，我冇乜養過魚， 我唔係咁識。 我幾歲嘅時候養過魚啫，淨係 咁佢就話係 佢個工人姐姐就用漂白水清潔個魚缸，唔緊要嘅，魚已經起身 where else 唔喺嗰度嘅。咁清潔個魚缸已經係倒曬，但係原來個漂白水咧，佢冇倒到乾乾淨淨啊，所以咧啲魚後屘咧。倒翻入去嘅時候，大一時間倒翻入去咧，真係幾秒鐘之後就已經係反曬頭啦， 哎啊、 就係咁樣啦。所以真係、真係要好留意呢啲步驟咯。我覺得就、 我亦都有識過一個朋友嘅屋企人咧，即係都係唔係好識得打理呢啲觀賞魚嘅。咁佢養金魚啫，不過就係、嗰陣時我有聽過佢講話，其實有好多嘢，即係佢個環境佢適需要適應啦，可能要有啲氧氣泵啊，或者有啲暖管啊咁樣啦。咁而且咧係好多時換水嘅時候，不宜係每一次全部倒清佢，然後換嗰啲新嘅水噶嘛。咁好多嘢都要注意啦。咁所以就真係要去了解咗嗰個寵物嘅特性，或者點樣去養佢，有啲咩方法，包括咗點樣照料啦，喂佢食啲乜嘢啦，或者會唔會需要有啲氣候變化而去適應咧，先至好做呢個舉動嚇。咁如果唔係咧，就等於係扼殺咗一條生命。 係咪？芭比頭先話要清潔曬啊，倒曬啲水換翻新嘅，未必㗎。有啲係話半一半一半啦。 係啊係啊，就係話千祈唔好 啊， 唔好倒曬啦，就係、 是、話。唔知點樣㗎？要睇翻個份量。 每一個特性都唔同㗎、所以真係嘅，我覺得即係雖然呢件事就發生喺印尼啦，咁但係我覺得對於任何嘅生命咧，大家都應該要珍惜。就算係你自己，即係嗱，其實你照顾咗宠物翻屋企嘅时候咧，就系你嘅责任嚟噶啦嘛，因为你系人啊嘛，你要提供佢嘅生活所需啦，你要照顾佢各样嘢啦，即系佢整污糟或者咬烂你屋企啲嘢咧，你又唔应该发佢脾气噶，因为系你自己冇教佢啫，就好似教小朋友一样，那个小朋友喺街嗰度发脾气咧，都系你都要负责任噶，唔好净系闹个小朋友，我觉得系咁样咯。咁所以我觉得特别系宠物咧，有时都好无辜，因为佢哋即系发唔到声嘅，有啲咩事嘅时候求教或者肚饿，其实你又听唔明。咁所以我觉得你真系要想清楚自己有没有能力，同埋真的要了解清楚他的需要和特性，先至好负上这个责任。因为一旦负了这个责任，你就千祈不要好像刚才我们讲这个主人那样不负责任了。 Dua hati tak terpadu, satu janji. 哇！呢只歌好有呢一个巴塞嘅意味啊，即系呢只歌叫做咩话 ？Barcelona 个主唱嘅人系 Faris RM， 我依家知道啦，佢系阿 Serena Munaf 个叔叔啊嘛， 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大埔三门仔对开昨晚有快艇翻塞，12人同一只狗堕海，4人受伤送院，9只死亡。警方昨晚大约10点半接报，话一艘长约8米的快艇在三门仔路联益码头对开大约100米的海面同浮波碰撞之后翻塞，有人堕海。救援人员到场，将12人同一只狗救起，其中3男1女擦伤，送往拿打素医院治理，而9只当场证实死亡，尸体由事主自行处理。美国总统拜登出席一个悼念因公殉职执法人员的活动，扬言会推动警务改革。 拜登话：今日做警察较以往任何时候都艰难，民众对警员有好高嘅要求，执法人员面对沉重嘅负担。佢谴责减少资助警察嘅政治运动，强调执法人员将获得更多资源而唔系更少。拜登提到国会山庄今年一月被冲击事件，赞扬执法人员喺骚乱期间捍卫美国嘅民主，避免咗一场灾难。拜登又对德州休斯敦的枪击案导致警员一死两伤感到悲痛，并重申他提议减少枪支暴力的措施，包括针对警员的枪支暴力。东盟决定邀请缅甸的非政治代表出席月底举行的峰会，意味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不能够参与。缅甸军政府发言人将东盟的决定归咎外国干预，说获悉部分东盟国家的代表曾经与美国外交事务官员会面，并受到欧盟的压力。东盟轮值主席国文莱发表声明，说由于缅甸在落实早前承诺方面缺乏进展，部分成员国建议给予缅甸空间以恢复其内政并回复正常。新加坡外交部形容东盟的决定艰难，但有必要，以维护东盟的信誉。印度南部克拉拉邦持续有暴雨，至少10人死亡。报道说暴雨导致道路被淹浸，多处出现洪水和山泥倾泻，多人失踪。克拉拉邦首席部长说，政府已经在受灾地区设立救济营地，并正在监察所有的水坝的水位。救援人员正在灾区展开搜救，至少5000个家庭被转移。气象部门预测当地仍然会有暴雨，政府呼吁民众保持警惕。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天气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稍凉，星期一气温下降至20度左右，今个星期中后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73%，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哎呀，大家姐，大家姐啊，我哋每个礼拜只系做5日节目，好多人都话唔够喉喎。 吓，大咪姐，你唔系话想我哋翻足7日工啊嘛，系咪啊？喂，白虎，你点话好啊？ 唔使惊啊，大家姐，如果你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听唔到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个直播节目《微电康康》啊，一于上翻去香港电台网站听重温啊。哎呀，听闻嗰个李志刚咧，次次做 gym 咧都会听住重温、啊。 喂，唔好爆我啲嘢、啊，咁、那个节目好听，咁梗系要一听再听噶啦。 建筑物小型工程规例已经修订，如果业主希望在物业保留一些僭建的小型适意设施，例如花棚、伸缩檐棚、保安围墙等，只要透过小型工程监管制度下的检核计划，证明设施安全就得了。想知更多，上屋宇署网页 bd.gov.hk 或下载小型工程流动应用程式看看。 二台话你知，虽然印尼的森林面积只是占全世界面积的1%，但是这些森林却拥有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是世上10%的植物、12%的哺乳类动物以及17%鸟类的栖息地。 这些森林里面亦都有一些非常罕有的动物的屋企，包括苏门答腊犀牛、极度濒危的红毛猩猩、云豹、长臂猿、犀鸟和亚洲象。 不过这些森林对于当地社区、印尼经济以及一些跨国公司来讲亦都非常有价值，例如从森林取得的木材加工之后会卖到世界各地兴建房屋、制造家具、纸张等等。 原始森林亦都因为要腾空地方种植棕榈树而被烧光，目的就是供应棕榈油去制造肥皂、化妆品、主食以及是作为生产燃料等等。 为了应对森林过度砍伐，有环保团体就推出绿色发展条约，同印尼东婆罗洲当地政府合作，在得到经济增长的同时要承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又会鼓励企业以较可持续的方式营运，例如改为以对森林影响较少的方式伐木，以及发展低排放的棕榈油生产。 想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白元浩， 二台话你知。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好咯，终于都到你咯。 不知道为何没勇气，只知道没权利爱你。I'm sorry, I'm sorry for this pain。道歉或更卑鄙，将所信诺言亦背弃，解释也没余地。而生命却被掩弃，行缠住你。 以往 Angela 的情歌都是以受害者的角度出发的，今次不同了，今次她做出轨那个，尝试演绎当事人在一段三角关系当中有的愧疚和痛苦。 多讨厌别人犯了错，偏偏我亦瞒住两个。 作曲冯允谦、苏道哲、许靖允，填词张楚乔，编曲监制苏道哲。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许靖允 I'm Sorry。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嚟到最后半小时嘅一节 Beautiful Sunday 吓，星期六的气温24度，相对湿度系70%，咁啊再加埋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强烈季候风信号咧亦都系现正生效嘅。直播室入面咧有格 Barbie 同埋格先生，神秘巴结格先生， 神秘巴结格 Barbie， 亦都同各位咧睇一睇今日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今日咧大致多云，早晚天气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咧约27度，亦都系吹住 清劲嘅偏北风，离岸同埋高地咧系吹强风噶。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稍凉。星期一咧气温下降至到20度左右，而本周中后期咧系会有几阵骤雨噶。 Sekarang temperatur 24 derajat Celsius, humiditas udara 70% dan sekarang bahaya waspada api kebakaran warna kuning sedang ada dan juga peringatan angin kencang juga sedang berlaku. Dan hari ini kebanyakan berawan dan pagi hari itu juga agak dingin dan pertengahan hari ada mataharinya dan juga kering dan paling tinggi mencapai 27 derajat Celsius. Dan ke depannya 1-2 hari juga cerah dan pagi harinya itu dingin dan hari Senin ya paginya itu bisa menjadi 20 derajat Celsius. Sedangkan di pertengahan minggu akan ada 1-2 kali hujan. 嗯，格先生，今朝早咧啲天气稍为凉咗啲啦。印尼姐姐咧，通常咧会唔会都可以有啲特别嘅可能保暖啊，或者带出街嘅方法咧？佢哋比较常用啲嘅咧，因为我发觉啲印尼人咧有几个特色咧，夏天嘅时候充分展现出嚟嘅，包括咗系一啲嘅短袖嘅衫啦，贴身嘅短袖衫啦。或者係啲嘅短褲啦，或者係人字拖，咁但係可能咧真係要準備定咧，嗱而家叫做秋涼啦，即係涼爽啫，未去到冬。咁但係如果星期一大概去到20度嘅時候咧，即係話都開始都要準備一啲可能厚啲嘅衣物或者外套嘅咯。 Iya, harusnya juga pakai baju agak banyakkan pakai jaket ya karena mulai hari Senin sudah agak dingin lah. Kamu kota lah, kan? Hei lah, kalau bingung saya juga emat lah, jika kamu kota. Tapi saya kalau ada si lah, kintol lah, dia ni jadi saya, saya kota jauh. Ii, tingkai lah, saya perlu jual di glove, sah mat lah, tapi perlu jadi jual kalau jual mat, boleh jual rendi to. Saya kota ni yang ni, ni yang ni, hei, ada di yang kalau, kalau hei, dek, hei, go hut.行得好啲咯， 你依然會見到有好多印尼姐姐咧，去到冬天嘅時候咧，嗱，而家雖然未話佢好凍啦，但係咧去到冬天嘅時候咧，依然係上面咧就係包到實一實啦，著曬厚褸啦，或者甚至乎笠埋頂帽啦，咁但係下邊仍然都係著住對人字拖，係唔使著襪嘅，係咪即係對腳比較襟凍啲咧嚇？ 可能係， 嗯，不過我其實聽到好多人都係講話，對腳。要保暖，個人就會暖，咁所以就真係唔知啦，即係睇下會唔會有唔同嘅保暖方法咧。又或者如果你成日都覺得點解冬天唔夠暖嘅咧，真係可以試下著翻對襪睇下會唔會好啲啊？ 係，我覺得我嚟咗香港咧，好多人都話好多地方都要身體部分都要保暖嘅腳啦，要著襪啦，膝頭哥啦要暖啦，頸啦都要暖啦，頭啦都要暖，即係如果咁樣咪成身都係要。 係啊，背脊咧又要暖啦，係嘛？塊面又要，全部都要暖，咁所以。所以就真的要好好咁样注意保暖，即系秋冬亦都系啦。除咗话温暖啲之外咧，补水亦都好重要啦，因为干燥咗好多啦吓。咁所以咧，即系今日都有呢个黄色防灾危险警告信号，我相信亦都系天气干燥嘅一个征兆啦吓。70%都系时候要入多啲水噶啦。咁但我想话咧，即系干燥容易生火灾咧，其实而家都唔系净系行山或者系咧，之前啲人咪讲话清明重阳嘅时候咧，就成日都提住嘅，就话扫墓人士一定要扑熄翻。自己啲火种啦，就唔好留有任何火种，如果唔系就可能会酿成一啲意外啦。咁但系呢一啲咧，关于火嘅意外咧，似乎咧家居都可能唔系话完全唔会发生。 系啊，因为我有一个短片啦，咁我就寄咗俾格妈咪啦，我哋两个睇咗都系觉得哇，因为关于我觉得系厨房嘅时候做嘢嘅时候要小心，同埋你冇谂过系会发生呢件事嘅。咁嗰个短片咧，就有个女人咧就煮紧嘢，咁就系用前边。那个叫做什么 煮食炉， 煮食炉，佢系用明火煮噶嘛？咁咧前边嗰个炉就系真系有火啦， 着紧啦。 咁佢就系踎低乌低个身，同埋个头咧就系好近嗰个煮食炉嗰度，因为要拎嘢，因为有柜桶喺下边。 其实我谂呢一啲装置咧喺好多家居嚟讲都好普遍嘅，因为咧真系好多时煮食炉下低就系厨柜，厨柜入边就可能系你需要用嗰啲碗碟啊，或者系一啲用具啦，咁沙煲铿铛都摆晒喺里边啦，咁所以。真系呢个动作咧，亦都唔系话觉得佢好惊讶嘅，即系其实好正常啊！我屋企都会啊，因为尤其是屋企嘅地方又唔大啦。我谂香港好多大部分人嘅厨房都唔会话真系可以好有空间俾你褪后多三步，然之后先至乌低身可以开个柜门啦。 我当时系自己都分钟做过呢个动作， 系啊，捐落去，我肯定我一定有添啊！即系咁样去捐落去嘅时候，你其实咧，如果平时咧喺一个安全嘅情况底下咧，尤其是热嘅时候咧，你都好感受到。 嗰个厨房明火嗰个热力啊，即系你因为你如果系你污低嘅时候咧，你同嗰个火嘅距离系近咗噶嘛。我谂顶尽系两尺或者三尺啦，如果三尺已经好好噶啦。咁你个厨房可能有时好窄啦，咁你乌低身嘅时候就同个火嘅距离近咗咧，你都感受到喺块面好似都热热地咯，因为即系嗰个热力好劲噶嘛。其实个厨房嘅温度亦都好高啦。咁所以咧，我见到阿格先生讲嗰个短片，我第一下见到，首先明火煮食，第二就系、是、佢系嗱嗰个人个厨房其实好大啊，不过要讲翻嗰个人个厨房，我谂系真系大到系我屋企三个厨房咁大，咁咧系好有空间。其实他是有褪后两步才污低身去开个柜，但亦都是因为他褪后两步，他用一个鞠躬的方法去开个橱柜，跟住就发生什么事呢？ 咁咧個頭髮咧就掂到啲火啦，咁、然後開始咧個頭頂嗰度咧就有啲 就着火啦， 係啦， 嗱我哋都要解釋翻咧，嗱因為其實咧我諗好多嘅格格咧都係長頭髮嘅，咁而咧好多格格咧應該係接受訓練或者係有多年入廚經驗咧都知道咧係要扎住啲頭髮先至入廚房，因為如果唔係咧就好容易真係咧會嗰啲髮尾嗱我當長頭髮啦，如果散開咧。就是啲发尾辣着咗嗰啲火啦，但今次咧就唔系咁样嘅情况嘅，即系唔系话个发尾因为揩到个火炉而即系掂到，而反而咧，其实我就咁睇个短片咧，我自己觉得呢一个嘅格格咧只系短头发 嘅，佢个头发系唔系短嘅，系挛嘅， 系挛， 但系佢系真系扎到喺个头顶嘅时候，个头顶嘅类似一个冰咁样， 因为我就见到有一嚿好大嚿嘅系鸡啊，定还是系即系因为啲头发电咗爆炸头咁样咧，即系总之一嚿喺个头顶嗰度，即系佢有扎住晒嘅。 嗯，但我觉得咧都唔知系咪格格定系唔系格格，但系就真系呢一个情况系我谂边个都系可能会有， 要小心啦， 系啦，会见到，咁就开始咧个头嗰度咧开始着火咯，咁好彩，我觉得就佢个头发咧多同埋厚，同埋佢嗰个扎嗰个计咧分钟系已经系好。高啊，所以咧到咁上下咧都仲系未到啊！ 我目测，我觉得佢个头发嘅发量咧，即系头顶，即系真正嘅头壳顶吓，再加埋佢头发个发量，起码有五寸咁厚咯。 嗯， 我觉得差唔多系咪？即系我觉得有，因为我 烧得真系几犀利啊！佢啲火最劲嘅时候，真系有成个几， 亦都有五寸咁高，亦真系五寸咁高。 同埋我就觉得就好彩，后屘佢醒，因为佢唔觉咧都几耐下，咁我觉得好彩，佢一醒觉嘅时候咧，一泼咧就即刻熄咗啲。 佢好似系搵一个碗嚟吸熄个火嘛，系咪？我如果冇睇错嘅话， 用手去嗰度泼，我就真系睇得唔清楚。 佢最嬲尾如果冇睇。睇错嘅话咧，佢就用一个类似耐热嘅碗，即系隔热嘅碗，然之后就一吸吸住，咁因为应该可能焗住冇空气冇氧气啦，咁佢咪自然就会熄咗个火咯，咁样。咁但系咧，嗱，我觉得一来佢都算 镇定啊， 镇定啦，亦都算机智啦。但系二来咧，佢警觉性亦都系唔高嘅，因为竟然烧咗咁耐咧。都是自己不知道的， 所以呢啲人就觉得呢点解烧咗咁耐呢你唔觉得热嘅咩，一来啦，同埋第二你烧咗咁耐应该闻到有窿味㗎喎。 我都相信係可能因为闻到有窿味先意识到自己个头烧緊火 囉。唔觉得热㗎。 呢、這个就真係好难讲。 可能係向上㗎，因为啲火水你唔觉得热。 一来啦，但系都应该会热嘅，好坦白讲，因为你咁近个头向上极都热啦，系嘛？ 但系真系危险嘅。 不过我估系真系因为真系好多头发咯，我睇嗰段片就觉得佢真系好劲，嗰啲头发发亮。 同埋真係咧，呢一個我覺得係自己都做過呢個動作，所以要好小心。如果真係喺個廚房嘅時候，真係明火煮嘢嘅時候，你要烏低身又好啊，乜都好，真係唔好有啊啲衫啊揈下揈下，或者係啲頭髮啊揈下揈下。總言之係啲 loose object 咧，唔好咁近啲火嗰度咯。 絕對係啊，即係呢個就真係要相當之小心啦。咁啊，除咗呢一啲方面咧，其實亦都有好多嘢我哋要注意嘅。啊，睇翻咧今個星期咧，印尼方面咧。疫情的数字有没有一些好一点的方法呢、啊、我们稍后就看看这些相关的数字啦。这个时候也有一些紧要的消息要提一提大家的、 哦。Ya, karena di Hong Kong semua peralatan gas yang digunakan sejak tahun 2003 itu sudah harus yang diizinkan oleh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Services Department dan harus ada stempel GU. Jadi yang tidak ada stempel GU berarti sudah enggak seharusnya dipakai karena sudah terlalu tua, harus diganti. Ya. Jadi juga kalau pemakai gas harus mengatur teratur inspeksi gas setiap 18 bulan sekali. Untuk informasi boleh ke websitenya IMSD. 咁亦都係呢，如果需要呢睇返一啲电器安全须知嘅呢，就可以上到机电工程署嘅网站，咁可以睇多啲啦，关于一啲电器安全嘅装置啦，有冇啲需要定期维修啊、保养嘅巡查等等嘅规例呢，最好就自己睇清楚啦。 Dan juga keadaan pandemi ini COVID-19 membuat keadaan ekonomi keluarga itu memang ada yang memburuk. Jadi untuk memberikan dukungan pada keluarga yang memang ada menghadapi kesulitan keuangan tapi tetap bekerja, pemerintah memberikan bantuan yang namanya Working Family Allowance Scheme, skema tunjangan pekerja ya, untuk keluarga yang bekerja atau yang disebut WFA. Dan untuk keluarga yang lebih dari bukan dari orang tua tunggal ya. Jadi untuk klaim dari Juni 2021 sampai Mei 2022 untuk persyaratan jam kerjanya untuk tunjangan dasar dikurangi dari 144 jam per bulan menjadi 72 jam per bulan. Sedangkan untuk tunjangan menengah juga dikurangi dari 168 jam per bulan menjadi 132 jam per bulan. Sedangkan persyaratan untuk keluarga dari orang tua tunggal semuanya itu tidak berubah. Untuk informasi boleh telepon ke hotline-nya di 255-83000 atau ke website www.wfsfaa.gov.hk。 如果关于呢一个嘅低收入家庭嘅一啲查询嘅话咧，可以上到去呢一个相关网站，又或者咧致电嗰个查询嘅电话25583000 25583000，咁就可以查询嘅。咁头先讲到咧印尼疫情嘅一啲数字咧，今个星期好似又有啲进步。 而家就啲 case 咧系已经跌到咧每日系below 1000以下啦，就900几啫。 系咯，见到系三位数字已经好啲啦，即系起码嗰个平均数亦都可以低翻啲啦。咁亦都希望咧，慢慢可以陆陆续续再少啲，再少啲，去到咧十位数就最好啦。 最好系真系大家都系努力啦，喺嗰度有。大家都 good protocol 嘅查單，即係嗰啲設施啊，嗰啲全部都要做翻啦，同埋係令到大家都成個地方都好翻。 咁如果香港嘅印尼姐姐咧，真係要計劃將來翻印尼嘅時候咧，我諗都需要考慮一下咧，要盡快接種呢個疫苗。咁有啲相關資訊要提供翻俾大家啦。 有啲格格問㗎，如果係真係要翻印尼嘅時候，點啊？係香港打咗針先啦，定係點樣啊？因為如果你香港冇打針咧，你到印尼嘅時候，佢真係俾你打咗針，你先可以翻家鄉嘅。 係 要咁樣嘅。 咁你到時候再嘥咗啲時間咯。 就係、是、始終如果係要翻印尼嘅話，价格就真系要考虑啦。咁ini karena pemerintah Hong Kong itu menawarkan vaksinasi COVID-19 ini gratis ya untuk orang yang berhak dari umur 12 ke atas. Jadi boleh bikin booking melalui online ya supaya bisa divaksin di CVC yakni Community Vaccination Center atau di klinik publik atau bikin janji langsung vaksin ke dokter privat. Jadi diperkirakan CVC ini operasinya nanti sampai akhir Desember 2021. Jadi kalau ingin vaksin bisa bikin janji secepatnya online.Kalau enggak, boleh ngantri ambil tiket di CVC tertentu supaya bisa menerima vaksin pada hari yang ditentukan, di jam yang ditentukan pada hari distribusi tiket tersebut. Jadi umur untuk yang menerima vaksin BioNTech itu umur 12 ke atas, vaksin Sinovac 18 ke atas. Jadi untuk vaksin ini sebenarnya ini efek sampingnya itu juga sementara dan tidak terlalu berat dan juga akan selalu dilihat keselamatannya. Jadi bisa melihat keadaan kesehatan diri sendiri apakah cocok atau enggak untuk divaksin karena vaksin membuat tubuh lebih kuat untuk melawan penyakit ini. Jadi tetap aja protokol kesehatan dan kalau ingin informasi boleh ke website www.covidvaccine.gov.hk。 关于疫苗注射嘅咧，详情可以上到www.covidvaccine.gov.hk 啊。咁如果印尼姐姐咧自己唔识得预约，或者咧对于网站上面一啲内容咧唔系非常之清晰，知道点样揿制预约啊，去边一个中心嗰度打针啊，又或者系打边一支嘅疫苗嘅话咧，都可以揾雇主或者系一啲自己雇佣公司咧帮下手。咁最紧要咧记得做咗个预约啦，登记咗先至好去一啲唔同嘅 CVC， 即系一啲注射疫苗中心嗰度咧，就系、去。 接种疫苗，咁同埋了解清楚嗰个情况啦，咁对自己咧就最有益处啦。咁另外亦都有啲疫情嘅相关提示要同大家讲一讲噶。 Karena protokol kesehatan juga harus tetap dilakukan, kebersihan diri dan lingkungan itu juga kunci ya, biar bisa melindungi terhadap penyakit ini dan juga supaya nggak sampai tersebar di komunitas. Jadi cuci tangan dan kalau nggak ada fasilitasnya boleh pakai hand sanitizer dan kalau seandainya batuk atau bersin tutup mulut pakai tisu, pakai masker senantiasa dan juga social gatheringnya itu juga diminimalisir dan juga harus social distancing dan kalau di rumah ya bersih-bersih yang benar dan kalau pipa U-trapnya tetap harus disiram seminggu sekali, kalau pakai toilet sebelum dibilas itu tutup itu ya, tutup toiletnya dan kalau memang sakit pergi ke dokter dan juga jangan ke tempat yang banyak orang dan kalau seandainya tidak perlu enggak usahlah keluar dari Hong Kong untuk traveling dan untuk informasi mengenai karantina atau cara masuk ke Hong Kong ataupun pergi ke luar negeri harus bisa dicek sendiri dan kalau ingin informasi lebih lanjut boleh ke website www.coronavirus.gov.hk. 嗯，冇错啦，咁样关于疫情相关资讯同埋提示咧，就可以上到三个 www.coronavirus.gov.hk 啦。最紧要都系咁样啦，其实咧尽快打咗疫苗咧，大家亦都安心啲，同埋咧做好自己个人嘅防护措施，留意住咧唔好去人多挤逼嘅地方，同埋记住限聚令啊吓，咁亦都唔好超过四个人。咁希望可以咧将我哋全球嘅数字咧都可以快啲清零啦。咁大家到时如果真系要翻家乡，亦都唔使咁多顾虑、咁多担忧咯。好啦，今个星期节目时间就差唔多咯，下个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继续有 Beautiful Sunday， 拜拜啦，格先生。 Bye, Barbie. Jangan sampai